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欢迎点击订阅。 停止掉的思念。嘿，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五啊，如果那天是晴天的话。 对，很开心又在节目中跟大家见面了哈。 这期话题呢，跟我们以往的话题还不太一样啊，就是说一说你遭遇过的不公平的待遇。今天终于要一起吐槽一下了。 对，一起吐露一下之前曾遭遇过的那种歧视啊或者不公哈、啊、来我们节目中来抱着萱草来跟大家说一说。 嗯，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高荣的黑白情节。 嗯，在下荣某，他说呢56个民族55个加分。他说的是高考政策吧。 哦，只有汉族不加分啊。 对，但是汉族的比例太大了是吧，就是说其他少数民族的基数还是蛮少的。 科科超可爱，他说呢中招考试比我分低的同学上了比我好的学校，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有内幕吗？ 走后门不知道。 嗯， 秦韵新玄，他说呢单身狗第二杯半价，呜呜呜，哭了。 为什么只有情侣才可以半价呢？我们单身狗就不能吃了吗？ 对，下面有一个人回复他叫小尾巴，他说买两杯自己喝不是更好吗？ 停止掉的思念，悬空了的语言，挂在回忆的空气里，无力的蔓延，回不去的时间，割不掉的关联，我和你的从前，只留下一张旧照片，黑白的情节，死后竟一幕幕的重叠，而我的一切已经被锁在静止的世界。或少一些，对于感情你如何拿捏，选择沉默算不算最完美的妥协，是我不了解还是太急切，犯了规只能被逐出界，原来在乎的一切却成了胸口紧锁的结，给我多一些又或少一些，对于感情你如何拿捏，选择沉默算不算最完美的妥协，是我不了解还是太急切，犯了规只能被逐出界，原来在乎的一切却成了我胸口最难打开的结。 第二首歌来自于魏辉妮的《今年夏天》。 CV 乔木也是一个经常留言的朋友，他说呢，记得幼儿园的时候，这也够记仇的，幼儿园都记得。我旁边同学小李子的爸爸是幼儿园附属研究所的职工， 然后幼儿园老师为了巴结他爸爸，会在每天吃午饭的时候多给他一个鸡腿或者其他肉食主菜。不过小李子不爱吃，总是把两个鸡腿都给我。不过这就是不公平的待遇啊。幼儿园老师果然为人师表，从小教会我们未来是不公平的。 哇，这个朋友从 幼儿园就这样。 对啊，他从幼儿园就开始感知到冷暖了，这个社会的残酷。 嗯，太可怕了。 嗯，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的小狗啊。他说没有什么不公平，就是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嗯，有道理，有的时候真是这样。撒娇女人更好命吗？ 嗯， 柯基和短腿猫，他说呢，大学吧，每学期都有课程设计，我们专业是环境工程，就是处理废水废气垃圾填埋等等的，要画图纸。一个老师因为把成绩填错到另一个同学的位置上，美其名曰改了不好看，愣是把那个女生从中间变成了 U。 她两天抄完了，而我们七天做完，基本每次课都有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哎，真是没办法呀。 啊， 老师是为了省事儿吗？ 不知道， 太敷衍了。 对，但是就经历过这件事情的话，记忆还是很深刻的哈，能记一辈子这种事情。 嗯 嗯 嗯， 阿刚同学他说，上学那会儿呢，我成绩不是太好，我明明说的正确答案，可是呢老师就是当没听见，好学生说出来才算，我一辈子都会记得。 好， 就是 选择性忽视你了。 对啊， 觉得你平时都不会，为什么这次会了？ 老师就觉得说你肯定是偷看别人同学的，或者是走狗屎运怎么样了，就是不会太重视这些差生的一些表现。不过还是有很多好老师的哈，这种老师只是在少数吧。嗯 嗯, 嗯，慢慢来嘛，就是你多表现几次，老师就会发现你了，你从差生变成了好生。 对，而且没准是因为这一次激励让自己奋发图强啊，就以后考上了一个好大学。 嗯， 走在路上看到老师都想上去，我就不说了。 难不在会肆虐的校园，心止不住想起你的笑颜。今年夏天，波斯草着黄纸烟，没烤挂面难以忘却，怎么舍得说再见。每一个昨天，谢谢你带给我天，擦干眼泪，勇敢向前，回头再看你一眼。擦干眼泪，勇敢向前，回头再看你一 许魏洲，他说呢，啊， 许魏洲， 下一首歌来自许，重新说，下一首歌来自许魏洲的《彩虹弧线》。 那许魏洲来我们节目留言就火了， 欢迎啊，欢迎大家来留言。 对，春秋亭再等等，他说上幼儿园的时候吧，同班有个女生呢，估计是不喜欢我，偏偏老师还是他亲戚，所以呢，一般给小朋友分水果之类的事情啊，都是他去做。那天所有的小朋友的袍子都很可爱，除了我的长得像个屁股。 哎，长得像屁股的说明给你选的那个比较大呢，挺好的，圆圆的， 就故意给你选一个歪瓜裂枣的那种嘛。然后下面有一个评论很可爱，他说我可以悄悄的告诉你吗，有可能是你拿反了所以像屁股。 有可能。 嗯， 爱吃甜甜圈的小怪兽，他应该是看了十一的那个大庆吧，就是直播的时候，他说呢， 嗯， 为什么好看的小哥哥都上交国家了呢？ 啊， 都不分给我一个。 不公平。 哎，这个朋友他叫做原来你是李狗蛋，他说国家都给别人发女朋友就不给我发，这两个人的诉求是一样的 啊？为什么？ 我觉得 为什么国家给别人发了呢？ 对，我觉得是俩人可以凑合一下吧。 取代家他说呢，以颜值、身高、胖瘦、土豪来区分个人，还真是这样。有的时候大家在给一个人画标签的时候就会说，嗯，这个人是土豪，这个人长得帅，这个人胖胖的， 嗯， 就是这样来区分他们。 对啊，我觉得一般的 打标签真的不好。 一般社交的话，首先让人记住的是你的外貌，对吧？其次就是你的谈吐。其实谈吐的话，很俗的一部分就是你有没有钱，就可能看你的衣着呀，然后你带的东西啊，会判断。 对， 因为现在大家真的是很会以貌取人吧，就通过你的衣着和谈吐决定我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跟你做朋友，是真心交往呢，还是那种只是泛泛之交，对吧？ 对，概括一下就是看人下菜碟。 是的，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嗯， 小胖饼他说呢，上星期大学招聘会，我和我舍友一起，结果人家宣讲人一眼就看上了我的舍友，一直夸他长得好看，拉着我舍友问他情况，一眼都没有看过我。好气啊。 所以这就说明了你做什么事的时候千万不要带上比你颜值高的同学，不管是相亲也好，找工作也好，就是 很容易被人忽视。 对啊，一定要让自己变成主角才行啊，不能被别人比下去 啊真是像菜盘角落里的洋葱一样，只能当配角。坚定的信仰照亮着我，热血澎湃，紧握着爱，让希望盛开，挥动翅膀，画出一道光，伸出双手，向天空嘶吼，炽热的梦想展翅翱翔，紧握着爱，放出一道彩虹，青春激昂，绚烂又 这首歌来自于许嵩的新歌哈，叫做雨幕。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好久没有看许嵩发歌了。 对，他还是很擅长中国风的这种歌曲，然后这一次创作也是他为这个什么新天龙八部创作的，好像是第三首歌曲了，他一共是有三部曲 啊。雪大大他说呢，明明是自己做事比较认真，可是一到评优评奖的时候，永远都是和老师关系比较好的人评到啊，可是做事呢就是很敷衍的那种，只会在老师面前夸下海口，然后不做或者叫我们做，但功劳全是他的。哎，没办法，但是自己的事还是要做好，不能因为他而改变自己，你说是吧？ 有道理，我觉得不管这个世界多不公平，做好你自己就好了，不要因为别人的一些不公平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颓废，还是要迎头追上去的。 这个新格格格他说，看人下菜碟吧，同一份文件就因为隔壁科室经办人比我级别高，办公室呢就给他们烧着统一的报送，我们呢就要自己送，问题是办公室负责人还是从我们这儿调出去的，我年纪小就拼命的使唤我去做本不是我职责内的事儿。 哦， 这种 忘本了，从这个部门出去之后就还胳膊肘还朝外拐。 隔海隔山你的背影，东升沉潜世界，大盘浮沉入港寒夜，默默无期里月上加班到深无眠，海上三日无言，我听雨打仙临沧的口门寒暄，他和发童颜举着夜光杯与我对应现场前，窗外小小的雨幕里飘然一曲有我侧耳听， 下一首歌来自流浪的娃娃和郭少然合唱的《今生慢》。 我刚听了很多留言啊，感觉大家内心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内心还是有一些愤气的，就觉得哎呀不公平啊不公平，就也没有机会来， 难免嘛，我觉得人生在世，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你不光是在工作单位啊，有的时候可能在路上在社会上都会遇到一些类似的事儿。排个队呀、然后买个东西啊都可能遇到， 也是哈，在所难免。来接下来继续看评论哈，缘分的天他说，中考体育身前那位女同学的家长居然可以进来陪考与监考老师拉关系、跳远测试的时候呢，眼睁睁的看着监考老师直接帮他踩过满分线，旁边的老师呢还一脸严肃的监督，下一个就是我跳了三次。 特立独行的猫他说呢，也是大学里的事儿，他说大学助学金的评定人影似舞弊 啊， 有这样的事儿吗？ 哎，反正 助学金啊，助学金应该是给那个家庭条件比较差的人的那种奖励，是不是就是帮助。小李爱吃青菜他说呢，岗位工资这个事儿吧，我们单位就我一个美编，其余都是编辑，但是他们都有岗位工资，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像你那么特殊呢，那么独特。 哎，其实这种现象还是蛮常见的，就是有的人他就是在编和不在编还是蛮大差别的，就是有的是劳务派遣那种，因为我之前刚毕业也是经历过那种时期，就真的还差挺多的、对，我只能说大家如果不满意现在的工作状态的话，可以考虑改变，或者是自己自学一个别的什么东西跳出来这种圈子， 就是说自抱怨啊，或者说是这种吐槽啊，也是对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太大的用处的哈，还不如说自己想办法能不能改变一下。嗯， 该面对的事儿总是要面对的，其实它不公平也是客观的现实嘛， 对， 也不能左右的客观时机。 谁常与大风吹寒电雨经过，谁问心望一梦成昏卷西风，欲把沧海暮天中，我自岿然影之中，多恼生几回红，叹匆匆。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马良的《往后余生》，长丫丫他说的我很赞同啊，他说天天一起吃饭，他吃的多不长肉，我吃的少还猛长，我不服。很不公平了。最近尤其是天凉了嘛，北京大幅度降温，然后就有三个字 更容易胖了， 有三个字的关键词贴秋膘。其实这个贴秋膘我就觉得说完全可以贴冬膘了，因为完全没有秋天，太冷了。然后最近我的体重 也 是疯狂的上涨。 最近也是一到周末就想着要吃个涮肉啊，弄点羊肉吃什么的。 对，实在是太冷了。 河豚小女她说呢，真的很绝望呀，高中班上有很多人暗地里不喜欢我，原因是一个不同班的女孩子跟我们班很多人玩得好，然后叫他们不要跟我玩，还到处说我的坏话，真的无语了。然后导致一段时间我很抑郁，经常哭，还对亲近的人乱发脾气，睡觉时经常做噩梦吓醒，反正不太想回忆了。就是在学校里被人排挤了。 还有一个爱牙穿的大猪猪，他说招聘要求这么写的，身高1.6米以上，五官端正。他说我知道我没机会了。给矮子留条活路吧。他说 五官不够端正是吗？ 但这个朋友有可能是身高不够1.6米，我觉得不够1.6米的话，在南方的话还是蛮常见的，就是南方妹子很多是没有到1.6米。哎，不知道，哎，就很多人用功的那个要求都是、 就是、小鸟依人型的。 对呀、娇小玲珑可爱也挺好的，但是很多地方用人单位啊就要求了那个身高红线，你就没有办法，你再优秀也没有办法。 就比如说空姐之类的，其实就有身高的要求。哎，我觉得这个人的评论应该很多人都有共鸣。他叫做阿布阿布，他说呢，在学校食堂打饭的时候，一样的钱，男生盘子里的饭菜量明显是女生的两倍。 哦，是吗？那我还没有太留意过，因为我以前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可能盛饭的都是小姐姐和阿姨吧。 我记得有一个高校啊，我也见过，好像是北理工，我忘了。他们那边打米饭的方式就是，有一个机子，你打几两几两，它自动出来那个米饭，就是可精确了、 就是特别标准啊。 对，然后也不用那个盛饭阿姨手抖啊或者怎么样，很主观，他就是直接有个机子，一碗米饭，哎，就是那些就可以自己去拿。 科技改变生活。哎，其实我突然想到，可能这个原因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因为都是食堂的员工嘛，可能知道很多女孩你给她盛太多的话，她每次都吃不完，吃一半剩下就倒掉了，太浪费了、所以就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就少给你放一点，不然的话也是都倒到垃圾桶里。 那我觉得你管得着吗？那我就是吃的多你又怎样？凭什么不给我多的？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说了很多大家的吐槽吧，说了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觉得很多还是蛮有共鸣的，是很多共性存在的。 对啊，我觉得更多的是听到大家有关于工作上的吐槽吧，确实是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大家都很难啊。 嗯，其实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不公平，就是在爱情中，我看到有一个人留言还说爱的天平已经倾斜了。 嗨，这种感情上比较主观的从来就没有公平过，就不是你爱的多一点、 这个、很难衡量。 对啊，你爱的多一点或者我爱的多一点，总会有一个人是要多付出一些的。 对啊，这比食堂的大米饭要难衡量的多。 对，太难了，太难了。 嗯，对，你是怎么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中把你的故事或者是看法分享出来。 嗯， 另外呢，我们节目每周更新之前呢都会分享这个话题的征集，大家可以在微博中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把你的看法发出来，也许下期就能够听到你的故事了。 嗯，好呀，那我们下周的酷我音乐调频节目再见啦。 嗯，拜拜。 嗯，拜拜。